角度，仲有香港人嘅本土角度。 食咗咖喱飯，香港唔會有難啊！ 誒、哎，乜唔係食咗咖喱飯，你實有賺咩？ 唔係喎，其實係政治咖喱飯，食咗唔使理中聯辦啊！好啦，大家又到呢個星期五晚嘅呢個咖喱飯嘅時間啦。咁啊，究竟呢餐咖喱飯就究竟咩味道呢？就都相當重口味啦。 係好，非常重口味啊！當我睇到呢啲新聞啊，係。 咁咧就嗱，首先就講下一單嘅，都香港人唔係好重視，但係咧，我覺得就好 juicy 嘅一單新聞，就係、是、呢、這個。郭文貴啊，呢、這個 這個大陸流亡富商， 千億富商流亡海外，國安局嘅呢個線人或者係國安局嘅打手咧，咁、咧就爆料爆料就本來消化消化都係消黃岐山啊， 係啊， 話習近平委託呢個國安局嘅呢個咩傅政華走去調查。黃岐山家族咁、啊、樣咁啊搞下搞下，搞埋香港添喎。 佢早前就爆就話香港即係受大陸影響，中共嘅國安啊、公安啊，早就已經嚟到香港係去跨境執法㗎啦。講一啲咧就即係令到香港人都心寒啊，又或者係立即記起呢、這個被老劫啊、坐洗頭艇翻大陸嘅人咁樣係嚇。 嗱、啊，所以我就話奇怪在咧就係、是、呢、這個阿 Lens 睇下嗰個電視嗰度唔喐喎，好似 係 嗰個畫面啊嚇。咁咧就呢、這個郭文貴咧就本最先就係一周刊訪問佢嗰陣時咧，佢就開始講香港啦。就是、因為佢話咧，當時佢嘅呢個公安國安局嘅副局長啊馬建啊，就係、是、咧負責港澳事務嘅。咁、所以咧佢就了解到咧呢啲嘅喺香港嘅即係佢哋嘅 operation 有好多人啦，包括設置咗呢個佢哋嘅 safe house 喺呢個銅鑼灣啦， 係啊，喺啲核心嘅旅遊區、商業區 office 啦，咁好多人就唔明啊 ，why 火炭咧咁樣，咁咧就心諗下諗下，有人提醒我就話原來華潤嘅 IT 部門喺火炭。 哦，唔係淨係因為近東鐵線咁簡單， 我覺得佢哋都係依附喺啲國企嗰度，係呢啲人嚟， 係 佢甚至係以國企嘅。staff 的身份嚟香港，很多人話佢點樣入境啊嘛， 係啊， 係嘛？佢可能佢唔係話用一個公職人員的身份入境嘅，如果係嘅話，佢可能要知會呢個香港嘅即係香港政府啦， 正規的行政部門。 咁、如果佢係以 IT 專才入境嘅話，佢咪可能喺嗰啲國企嘅 IT 部門嗰度嘅咯， 係繞過咗呢啲咁樣嘅審查。 係啦、啊，因為郭文貴就有提到咧，就係佢就喺呢個嘅呢啲咁樣嘅人啊，係有做進行對民主派人士嘅設定啊嘛， 係 即係話。我曾經咧認識過有個朋友咧，咁佢就話一到呢啲時間咧，即係接近六月四號呢啲時間咧，個電話就回音就好犀利。 六四七一前都係。 係啦，咁有陣時去到個地步，佢要對住個電話大喝一聲，你再係咁我就唔講噶啦，咁樣 即刻收線 冇咯，突然間冇曬事噶咯，嗰啲回音。係。咁我懷疑咧就係咁啊，香港政府有一隊人竊聽緊佢，國安局有一隊人竊聽緊佢，同一時間兩隊人。設定緊佢個電話，我覺得嗰個電話咪會出事咯， 就互相干擾。 我覺得就令到嗰個回音大到連當事人都聽到啦嘛。 通常就咁設定就好似喺水裏面講嘢咁樣噶嘛， 係啊， 係嘛，即係變咗再深啲咁樣， 再深啲咁樣 聽得更加唔清楚， 聽得更加唔清楚。咁所以咧就你唯一嘅方法咧，我都試過嘅就係、是、你唔好嘗試咧係去收咗線又再理一樣嘅啫。係你就最簡單直接嘅方法咧就係、是、大喝一聲， 係 最好就用普通話講。抄你媽逼啦！咁就搞掂，即係大家唔知呢個咩？ 乜唔係用第二個？乜唔係用第二個電話啊？算咁樣啊？係係用嗰啲第二個 prepaid SIM 啊嗰啲啊？ 係啦係啦。 咁啊，另外咧就嗱，如果 landline 咧，我覺得咧佢哋要設定都好容易嘅。而家你唔好相信香港嗰個特區政府嘅公務員又好、企業又好嗰個把關， 係 可以咧。真係咧保護到香港嘅人權。我覺得就算係譬如 PCCW 啊等等呢啲咧。如果有人話需要去喺個機樓嗰度要裝嘢咧，我覺得一樣係跪低， 可能都係會配合噶啦。 我都係會跪低嘅，所以好多人話你唔好打手機，你打個 landline 啦咁樣，其實一樣咁撲街。所以我而家唯一嘅方法咩咧，就係、是、就算係 GSM 嘅電話，我都唔用嗰個通話啦，就用咩咧 WhatsApp call。 哦、WhatsApp call 係 係啦，嗱你有冇留意？你打電話揾我，揾極都揾唔到嘅，我係唔會聽嘅。其實咁咧就係咩咧？我就係 WhatsApp call。 會安全一點， 是我覺得 WhatsApp call 是最安全 的、我是很原始的了，我已經重要的不是、其實 不在電話那裡談 見面 了，見面談的了，有時候開會那些連個電話都要放在櫃桶、甚至乎就要其中一部還要開著一些收音機是去干擾的。 通常我的方法就是懲罰他們的方法是什麼呢，就是將收音機將個電話就放在一個房那裡，然後在一個房那裡我就會開了最惡頂的這個王菲樂隊的這個唱片 哦，咩？ 經典我怕你嗰啲， 唔係話性愛解放咩？ 性愛解放嗰啲，就等佢一路喺度聽，喺度聽。 喂，但係聽唔到廣東話喎。 跟住聽完之後咧，就再開呢個 Metallica 啊、Led Zeppelin 啊嗰啲咧 ，Heavy Metal 嗰啲。因為當年美軍 啦， 美軍對付呢個越共咧，都係咁嘅方法嘅。 係 啊，捉咗啲戰俘翻嚟咧，都係不斷播嗰啲 Heavy Metal 嗰啲重金屬嗰啲搖滾樂去折磨佢哋。咁既然你幾百人、幾千人嚟香港做呢啲攝影工作，咁啊，大家苦都應該嘅。 係 係。咁但係郭文貴有單新料冇乜人 follow 喎。 係啊，完全冇主流媒體去報。 係啦， 嚇、啊，即係除咗其中一個網媒咧，即係呢個八五二郵報有報之外，將佢放咗上網嘅視頻講，即係透過佢連字幕都冇嘅嚇，即係佢用普通話講啊。咁咧就話咧，香港嘅建制派去形容真係燒到香港啦，燒埋啲保皇黨建制派，就話佢哋係賣國派、賣港派同埋嫖娼派嚇。咁啊有四個方法咧，原來咧大陸中共咧係控制香港啲富商啊。官員和議員原來四個方法的，第一就是搜集他們貪污行賄的罪證，包括可能偷錄他們在賭船上賭博的記錄， 是的，其中一個他這個講得很 specific 的，我覺得即我以為賭性才有的，是原來是堅的，就是賭船裡面偷錄他們輸錢的情況， 輸錢、啊、不是贏錢，當 然不會啦， 我說贏了錢不知道去哪裡， 輸錢當然是那些錢錢來的，哪有那麼多錢輸， 是的，是第二中共的官二代富二代呢就跟香港的即係商嘅政要咧做生意，咁啊，從而咧去建立利益關係，方便咧係去操控。 失蹤案裏邊咧，香港傳媒就蜻蜓點水咁樣咧，就去報導過關於阿蕭建華嘅人物網喺香港嗰個脈絡，咁就係新世界啊嗰啲全部嗰啲即係香港嗰啲。主要除了姓李的家之外都有差不多跟他有關 的，不過其實都不是官二代富二代，即是97年之前我們看回許家傳的回憶錄，他都有講到當他來到香港，即是在新華社工作的時候，他都已經是去講見人脈，甚至乎是協助即是可能在做生意上遇上困難的港商，從而去建立個紅色資本的網絡的了，已經是 我覺得 由來已久， 由來已久，但是現在是於今為烈， 是吗？ 为什么呢？就是因为呢自从十年前我想很多大型的国企来香港上市之后呢， 是 那就不是他们所谓做生意，大家不要以为想着好像八十年代的倒卖啊，左太车啊，或者好像叶继宽那样找大电视上去啊， 大飞 树大招风 就是那些原始一点的，是的， 是的，很简单的，一起整个私募基金，然後整個私募基金去認購嗰啲國企上市嗰啲股份啦，即係圍飛啦，圍咗飛之後炒高嗰個股價啦，然後就幫呢啲內地嘅官 hold 住呢啲錢啦 ，hold 住啲股份啦，然後到佢落咗嚟先俾翻佢。 哦，做 keep 下咁樣係。 啊，梗係啦，即係白手套啊，我哋叫做。 係。 咁所以點解蕭建華失蹤案即係好多香港人掉以輕心就係咁嘅原因？其實即係話而家打老虎打到個地步係咩咧？就係要。隨時會燒埋啲港商，我覺得 係，即係十九大之前嘅中共嘅權爭嘅話，好慘烈嘅 係。嗱，你睇到郭文貴爆最初爆就係黃岐山嘅家族，其實就係姚依林個女，就係黃岐山個老婆嘛。係。咁然後咧就係佢嘅姓姚呢邊嘅人咧，其實就係海航集團嘅呢個股東嚟噶嘛。係。咁所以佢就話點解一個省級嘅企業，海南省級嘅企業，股權亦都不清不楚嘅情況底下，可以不斷得到銀行嘅貸款。 係。 但最近有冇睇過穆迪？唔係降咗中國嘅評級嘅， 降埋香港添。 香港就受所謂董建華呢條友就即係中國好就香港好嘛。結果就中國撲街，香港一齊撲啊嘛！而家係 拖累，因為嗰個經濟依賴嘅程度高過曬。 原因就係咩咧？就係話其中一樣，香港人到而家都唔去嘗試理解呢個穆迪呢件事。即係話中國嘅債務危機啊，已經係開咗波嘅啦，已經 開始咗啦， 因為外國的評級機構其實他們本身都受到中國政府控制，去推到的地步就是他都不敢再拆北京鞋， 即一定要公開將呢件事公開。其實穆迪降低佢評級最轟動係咩咧？其實就係佢都公開承認啦，連穆迪都公開承認中國嘅債務危機已經去到一個 迫在眉睫， 迫在眉睫啦。就係咩咧？第一，銀行嘅指定貸款，嗱，譬如海航嗰啲咪咯，好多嘅集體企業或者國有企業咧，基本上就係無論佢營運成點都好咧，佢都可以咧不斷得到銀行嘅貸款嘅。咁你又不斷用銀行嘅貸款，又去不斷去買嘢，海航咪咯， 錢生錢。 而家買德國嘅企業啦，買咗德意志銀行啦，而家單一大股東啦，咁就收購咗香港嘅一個老牌嘅投資基金啦，惠利啦，即係謝青海而家嗰個嘅基金又俾海航買咗啦，嚟香港買地啦，不斷咧啟德，成個啟德新發展區 仲要係高價添嘅喎， 海航噶， 高得好緊要，好誇張， 海航噶，咁所以好多人就話：喂，點解呢啲企業咁嘅咧？會唔會係？不斷利用銀行貸款，然後不斷將啲資金資產外移咧，咁樣咁咧就冇辦法 cutting 嘅。其實最主要嘅原因就因為佢個利益集團嚟噶嘛。郭文貴、蕭建華呢啲咪就喺個集團裏邊本來嘅嗰啲令到呢個機器啊喐得到、活動得到嗰樣物質嚟噶嘛。 Lubrication 係啦，即係又要呢啲咁嘅人啊，即係以前嘅羅兆輝啊嗰啲，要啲人咁樣走走趯趯。 神龍輝 係啦，幫啲有錢佬啊走走趯趯拉官商關係啊，然後將佢哋拉埋一齊啊。所以點解中國咁多嗰啲咩公共情婦啊，蕭建華呢啲無厘頭一條蛋散賣喺中關村隔離賣電腦，可以搞到成千億身家？大佬李嘉誠，我哋都記得佢由紅 A 開始做塑膠，啤塑膠花開始啊，係咪都知道點樣發跡啊？呢啲人係完全唔知點發跡喎。個個一開手 就係因為做好多 幾百億幾啊幾千億嘅咯 ，dirty job 啦就係， 或者佢係 keeper 啊，係實際上佢擁住嗰啲錢咧，其實唔係佢，咁但係搞到咁上下就開始咩咧？涉入權鬥啦嘛，因為你必然係同某一啲派系嘅高官有關嘅，譬如黃岐山嘅派系，或者可能黃岐山後邊係習近平嘅派系，咁習近平派系要喐其他人嗰陣時候，包括張德光嘅派系嗰陣時候， 首先就係喐呢啲 keeper， 所以我就話六八九必死人嘅原因，因為如果他不是習近平的派系的話，他現在搬到上去國家領導人那裡其實是很風險的，因為你涉入了中共的內鬥裡面的話，就算你離開特首的位置之後，是因為你是國家領導人而涉入了派系鬥爭，結果就死得更慘。所以郭文貴說的一件事呢，其實就是將一個過去香港人就是只見其形 只聞其聲不見其形嘅一隻鬼咧講咗出嚟， 而家終於 話俾大家聽， 透過佢咁去核實， 係啦，佢核實係 有 呢樣嘢，有呢件咁嘅事嘅， 仲講到好多巨細無遺嘅細節出咗嚟。 嗱，好簡單啦，話俾你聽，你唔好講阿嫖妓呢一 part 先， 未講嫖妓， 未講住，你淨係話第一嗰啲許家印啊、恒大地產啊，一路投一路捐錢俾民建聯， 係 你記唔記得？ 係 佢投嗰啲四千萬。張曉明嗰啲咁嘅垃圾書法 字畫，四隻字，二千萬嚇， 二千萬。今年又唔知俾佢綁咗幾多水。喂，呢啲 exactly 咪就係嗰啲嘢嚟嘅咯。我覺得李方嗰啲錢真係佢自己袋揞出嚟嘅咩？係咪一個轉一個圈，中間唔知有幾多落民建聯啦，幾多去第二啲人嗰度啦。 就係樹大招風嗰套戲裏邊嗰個好似個花樽嗰個嘅象徵。 嗰個古仔啦，係啦，嗰個花樽 就 係嘢嚟嘅啫嘛。個字畫就係花樽， 字畫就個花樽。 好啦，篤咗個幾千萬之後，轉幾圈之後變咗幾多咧？中央撥下來的維穩費為什麼要搞到香港那麼爛呢？正正就是那些維穩費下來之後轉兩個圈又去了哪裡呢？ 落了格 是吧？整個網站又開你幾千萬了，實際上他是整五條友在這裡求求其在這裡東抄抄西抄抄，你看大陸這些香港的建制派的宣傳網站多的是，真的十隻手指都數不完， 但是做得不好，一點都不好， 他根本不需要做得好，你明白嗎？ 志在洗錢，或者是 他做得好他就很大鑊， 志在掠水， 因為他做得好其他找不到食的嘛，譬如你橙媒體橙傳媒做得好，那港人港地就會喂跟住嗰啲 HKG 嗰啲咁就會嘈噶咯。 喂，你搶咗我哋去咁樣。 咁佢就會喂，另外就係上邊就會問我點解人哋做到你做唔到？係 點解你做得唔好？ 係啊，咁所以最好嘅方法就係大家做得唔好，就等於愛字頭一樣啦。大家都水對對嘅， 難鬥難。 你諗下，你諗到噶點解每次明知所有媒體都會放射，去 check 嗰啲示威人士， 都係會係咁樣。 點解都會係咁啊？係咪先？ 係互相 check 住個功格。 我覺得佢根本就是要做到水嘟嘟先得。如果佢做得太過完整、太過完備咧，佢會吸收曬所有維穩費啊嘛。係嘛？ 哦 ，OK。 咁你其他嗰啲生存唔到噶。其他嗰啲生存唔到咩咧？你唯一方法篤佢背脊。 哦，做爛咗個事咁樣。 係啊，就話佢唔信唔過呢條友，其實暗地裏收肥佬禮錢噶，勾結 CIA 噶，同 FBI 有來往噶，美國之音成日訪問佢噶，咁咪打毒針。 喂，你要記住，你看周浩鼎事件，你知道他哋建制派裏面的內鬥，遠遠比起同泛民之間的鬥爭係嚴重得多， 都是慘烈的， 慘烈好多， 都係慘烈嘅。 你看劉國勳幾開心而家， 鬆毛鬆翼即刻， 係嘛？跟住以為他想點知對咗個何俊賢。 即是你说边个去填补周浩鼎在这个查 UGL 的专责委员会里面的空缺， 先就说张国斌，然后又说什么怎么 怎么怎么怎么怎么怎么怎么 怎么怎么怎么怎么怎么怎么怎么怎么怎么怎只不么怎冰山一角么怎么怎么怎么怎么怎么怎么怎么怎么怎么怎么怎么怎么怎么怎么怎么怎么呢、這個金大中上去做民選總統，咁先、可以打開呢啲咁嘅快路。我覺得有生之年我睇唔到。 而家好困難啊！ 五百萬啊，大佬 應該係許憐啦、啊，郭文貴嘅太太同埋仔女都放咗出嚟啦。 我諗都換咗啲嘢嘅，就 真 係就將個焦點轉移。 係 就係嗱，你扯香港 就唔講大陸啦， 係啦， 就爆下香港嘅建制派、保皇黨嗰啲衰嘢咁就算啦。咁樣 係係啦。咁佢個視頻裏邊咧，第二部分就係講咩咧？就係、袁弘啊嘛。 是给500万 五百万袁弘就是说能够提供到视频、关于香港的建制派的政策和香港高官是吧，高他不是只是建制派的， 他是说高官富商和这个议员的一些淫乱视频。 淫乱视频 什么淫乱视频呢，就是他爆料的 讲到就说这些中共控制香港，控制这些议员、官员、样包括引诱他们去到大陆那里去嫖娼，嫖完娼之後 就去 拍呢個淫亂視頻， 何偉圖事件啦，喺東莞就直情即係乜，即係俾人破門入去影曬啦。 係喺嫖妓嘅過程裏邊， 咁一定係有人通風報信嘅啦，唔使諗嘅啦。 跟住行政拘留咗40几日嘅， 咁咧就喺選舉前發生嘅添。 係 咁咧就，但係大家忘記得何偉圖，就唔記得1999年嘅呢個番禺嫖妓事件。 係嗰陣時仲有市政局。 區域市政局， 區域市政局兩局嘅， 係啦， 呢個 有一個區局團， 係 就上去上邊。嗱，馬英國嗰個一陣間先講， 係馬英國先講，係 係啦。咁咧就有兩個 民 建聯嘅 中招， 係啦，一個就叫陳平， 係 一個咧就係 顏錦全。 顏錦全咧就係當時啊，可以咁講喺新界嚟講咧比較牙渣嘅，係 嘛？ 因為佢已經即係佢唔係區議員嗰忽啦嘛，佢已經區局啦嘛，上 係 區域市政局係太更加多利益 係 分派噶嘛。咁我估計咧就係同鄉市選舉有關嘅，佢哋選舉親咧都會咧、就上去北上嘅，北上吃喝玩樂啊咁樣去沽票啊， 打好啲關係。 係啦，咁但係對家咧、對家亦都會咧、探聽到風聲之後咧，呢啲係又冇鬼唔死得人嘅。 哦，係啊， 所以我就話建制派嘅內鬥嘅慘烈咧係勁過同泛民。 嗰次應該係事前通傳咗，有記者上到去係去捉到嘅，係 就仲係一周安做，不過就唔係我做嘅咧， 唔係你做啊， 係另外一天狗仔隊去做。 咁我、即係都收到風嘅嗰陣時係有人放出嚟嘅係。 喂，好簡單，我成日都話，啲人成日問我啊，啲狗仔隊點樣神通廣大？ 係， 梗係唔係啦？ 係， 好簡單，嗰啲藝人啊，無論佢嫖妓好、包二奶好、攬女好，係同當佢同公司嘅經理人有拗撬嗰陣時，係個經理人放料俾啲狗仔隊嘅，其實係。譬如扭計唔肯續約啊，傾唔埋單啊，老細叫你去飯局，好似方中信咁，唔肯去啊。 我曾經搭過呢個嘅機場線去，即係有狗仔隊咧，就即係全天候坐喺度步。但你人唔係萬能噶嘛，24小時你點會睇到有咁多無論係名人啊、議員啊、商人啊咁樣，或者甚至乎即係啲出名知名人士啊，係好難嘅。如果冇人放蛇嘅話咧，根本就好難爆到。 咁據說上次99年嗰次斷正咧，就係選即係鄉市嘅競爭對手 哦，咁樣 就爆佢哋大鑊，咁咧就結果咧，顏錦全就即係同埋呢個陳平咧，就係咧最終就辭去咗呢個民建聯嘅所有嘅職務，咁亦都之後就退咗政壇， 退咗政壇，議員都冇做啦，冇再競逐連任， 冇再競逐連任， 冇再競逐連任。陳平就而家好似都仲有搞喺大埔嗰度搞足球隊嘅，應該係 嚇。應該係咪和富啊？啊，唔係和富，李忠 達。唔係好肯定啦，我就知道佢有參與一啲運動事業咁樣啦，係足球事業啦，係。 去番禺都係運動事業之後嘅，都要消耗一下啲熱量。 係。 咁咧就你問我咧，呢啲咧就大部分出現會喺咩咧？係建制派嘅新界嘅議員。 新界議員 太方便。 係。 北上啊，對佢哋嚟講，亦都諗住咩咧？鐵鬥， 鐵鬥 唔會俾人，即係唔會俾人 set up， 亦都唔會俾肥佬禮派人跟到。咁但係佢唔知道螳螂捕蟬， 就黃雀在後， 自己人搞翻你。 佢以為嗰啲鐵鬥其實後邊就有國安公安，因為嗰啲鐵鬥之所以鐵，其實因為佢由國安公安照噶嘛。 嗯嗯。 咁如果佢要影你嗰陣時候， 全部都有 CCTV。 嗱，反而咧，你是但一個泥頭車司機咧，去嗰啲鐵鬥咧，佢又冇嘢喎，真係，即係唔會驚俾公安掃場啊，唔會俾人屈錢啊咁樣嘅喎。咁啊，佢哋就口碑相傳就成為鐵鬥，因為你一個普通香港人，你只一個泥頭車司機。但如果你是一個議員，係嘛？咁啊， 係你可能要揀選下咁樣係。 第二樣，郭文貴其實冇講得好詳細嘅。我所知，大家睇翻過去新聞，有邊啲高官係最中意翻大陸打高爾夫球？ 哦，嗰啲就個嫌疑會大啲啦。 嗱，我唔係話我哋係啊， 係 通常呢啲都係一條龍嘅。 係你點樣去解讀佢哋呢啲？ 特別係你身為高官， 消遣嘅， 特別係紀律部隊嘅高官， 係。 哪一些最喜歡北上去中山、去東莞、打高爾夫球、或者去這個觀瀾湖打高爾夫球， 風險高很多。 坦白說，大陸呢真的淫業呢、就是相當之進步或者進取的 蓬勃。 你以為去觀瀾湖、就算你說去那些高爾夫球場、你不用去那些夜總會的、在個卡拉 OK 裡面都有得速遞到的，即係都有得食嘅，都係 係嘛？不過我理解就嗱，郭文貴嗰個爆料就話係中共共產黨刻意地去即係整個局、可能就即係搜集咗罪證之後，適當嘅時候先拎出嚟嘅啫，係即係你頭先講嘅事例就喺選舉之前， 純粹臆測嚇，全無根據， 係啦， 千祈唔好告我誹謗，係 啦嚇，我嗱 全無根據， 我都分享啲我聽嘅啦，係十幾年前，即係我啱啱做區議員冇幾耐，似一個 small potato， 而家都係啦，咁樣係嚇，已經聽嗰啲獨立嘅議員嚇、即係。區議會嘅啫，只係區議會考察。我覺得佢哋嘅政治文化就係大家為威畏之餘嘅話咧，中意翻大陸。 你睇下馬恩國，你 翻大陸咧， 思想去北京交流之後 去搞，佢哋做到好似好成熟咁樣喎。你知唔知點啊？翻大陸一齊考察，成班議員十幾個，不如叫埋你嘅太太。夜晚咧就喺酒店度咧洗走啲太太團啊，佢哋出去買嘢啊、 骨啊、 消費啊咁樣，跟住喺同一個酒店去下榻嘅酒店嘅地庫嘅 basement 嘅卡拉 OK 嗰度咧傾嘢，唱卡拉 OK， 傾傾下唱唱下咧就會有個女士咧坐喺你隔離， 跟住就成棚嚟噶啦。 啊，嗱咁樣咧，我理解咧就佢哋嘅政治文化嗱。誒 buddy buddy 啦，大家都掌握到大家即係佢一啲。 你如果你唔嫖，你就不能成為建制派喎。 係啦，嗱呢個就係我哋咁啊，你擔唔擔心我下次爆俾你屋企人知咧？咁樣 係啊，用乜嘢你走去報串俾一仔 啊？即係換取大家嘅一個政治忠 誠。係咪先？嗱，呢個叫立球名狀啊， 係 就係落草為寇之前，大家都要走去殺條友噶嘛。 殺條友， 即係話你要成為周浩鼎嘅老友。 係。 我怎信得過你先？如果你不跟我一起嫖的話， 我看了日本電影，日本黑幫都是這樣的，一起要去嫖妓， 等於警察一樣嘛。警察以前為什麼成為一個即是韓德、葛柏的年代、即是灣仔、為什麼一個集團式呢、就是你不用你去收的，總之 韓德將那個收了回來的那塊錢按人頭分開了， 平均分了出去， 平均分了出去，自動你的位置的櫃桶裏面每個月就有個信封， 是啊是啊， 就放了那些錢在那裡。 警察說上班第一天的 locker 就有夠錢， 是啊，你不收 第一日，是啊， 兩東西就掉了你去守水塘， 你即刻就要想你繼不繼續參與這個遊戲。 你不參與你不用，他的那個最大的誘惑是什麼呢？ 是 不用你自己去丟那些黑幫的嘛， 不 用去理那些舞廳啊，或者是那些這樣的色情場所，或者那些自花檔那裡收的嘛，是總之有人收曬，有個豬油仔收曬俾你，然後跟住就大家除開佢。 呢個制度化咗。 韓德嗰陣時咧，鬼佬新聞就叫做一個叫 One Chai Company 啊 ，One Chai Company 即係個組織嚟， 係間公司嚟嘅，係 個利益集團嚟嘅 ，institutionalized。 其實佢哋嫖妓已經嫖到個地步，而家我覺得啊，已經係 institutionalized 噶啦。所以郭文貴，我話俾你聽，佢就正正係 exactly 呢條都係撲街嚟噶嘛，其實係。他以前一定是做很多陰質的事 情。報道出來是的，他都害過人的，其實 他就拍人家 AV 片，他拍人家的淫亂視頻的話都令到即大陸有高官是因為這樣去墮馬， 他就是咯，所以我就說他怎麼不知道 身敗名裂啊，這樣是吊官啊，這樣是 根本可能在他手上， 是 我覺得。 所以他擺個講出來就說擺個姿態說用500萬去懸河可能根本已經有了。 當然啦大佬。 已經有了。 隨時自己有片在手。 他講到自己說要保命的話其實就是說咦我現在手上面拿著東西。 我覺得不知道。 共產黨你們不要亂來。 你賭船上賭船那些。賭船也都大家知道不只是賭的啦。 嗯。 即是如果你使得起錢那些一樣是有息。 哦，都有的， 當然 因為賭神我沒看過，是 賭神的賭片就不鹹片， 未去過真的不知道， 鹹片就可能有。跟著回大陸考察，馬英國那件事呢， 馬英國就是上年的5月24號，是 的，很明顯的例子來的， 是的， 但那壇事就是一個，是不是在一個 WhatsApp group 爆出來的？ 我就知道明報報出來的，就是 好像是有些有參與的 被人擺些相出來的，是 擺些相出來的， 擺些相出來的，是 是的。那你想想這個法律法學基金會訪京團交流， 不是，又是內部自己人爆料的，因為是明報收到有批相就顯示有兩名團員呢就去到那裡就跟一些卡拉 OK 小姐坐著大髀唱歌，又是自己人爆料的。 拆馬英國那些現在就死出來在這裡撐梁振英，就當沒件事，大家都明白的。喂，即是你当香港人三岁小孩子咩？你去得呢啲卡拉 OK， 嗰啲女仲话纯粹系表演舞蹈俾佢睇。喂，大佬，你真系当 人，佢真系当人白痴嘅， 同梁振英一样喎， 系 当人哋白痴嘅。另外一个就面贴面啊嘛， 系啊， 系咪嗱？马英国就坐大髀啊嘛， 哇，系一个佘英辉、翁继文，哇，仲影到有只女人手摸住个男人嘅下体， 个男士好似有少少勃起嘅现象。但是那個皮帶扣是 H 字，好像是 Hermes 的， 是像啊像啊 像 Hermes 的，像像可能都是馬英國的， 是 那你、okay、有人撐就沒有件事咯， 是 隨團這些這淫 K 大家都知道啦， 隨團的隨團，哦不是，這個不是梁美芬，是另外一團，另外一團，他就是， 所以我就說這些根本上是他們的慣匪來的， 是文化， 你不一起嫖你就不能够成为他们自己人， 入晒骨髓。就算你冇心的话，你可能第一次去随团访京或者回大陆考察已经中招了。 坦白讲，如果你说次次都是参加这些团之后完了之后自己一个人回酒店，不跟他们去玩的，他也知道你不是他的类人，他也不会留你。但是呢第一次可能真的下去唱下 K 的，玩下玩下之后发觉什么呢，哦，跟着就第二次呢就有個媽咪帶住啲小姐嚟坐大髀啦，咁你都玩得好癲嘅喎，又唔抗拒，咁啊第三次嚟嘅， 哦，即係試下你先係， 係啊， 以我以為第一次就 唔會嘅，唔會 就害你添， 唔會嘅，因為你發爛渣咁點？ 所以香港嘅民主派議員咧落得清閒，冇得翻大陸，冇回鄉證 就 治好噶啦， 冇參加啲咁嘅交流團， 係係。嗱，我再一次講，今年嘅區議會咧，每個區議員咧係有10,000元嘅津助咧，係俾佢哋考察嘅。例如好似譚海邦所屬嘅 郭文貴 嘅荃灣區議會要討論，咦去邊度？嗱，你10,000元唔係去到好多地方考察，唔係東南亞，可能就係大陸 東莞啦， 係啦，咁所以咧，荃灣區議會以我所知咧，建制派保皇黨咧就通過咗咧，就應該係翻大陸考察。嗱，呢啲係高危嘅，我係奉勸所有 後生仔真 係 嘅， 即係正直嘅議員， 就算你想嫖都好啦。 是民主派議員， 千祈不要跟埋嗰班建制派。 你哋要小心，是會出事。我預計呢一屆嘅區議會任期裏邊咧，係會有議員出事 嘅。一定會啦！你呢啲咁嘅，嗱坦白講，一個社團組織，你當共產黨嘅社團組織，佢唔係用理念去得到你嘅支持嗰陣時， 口講嘅理念係 外乎為幾樣嘢嘅啫。我覺得第一虛榮，虛榮咩咧？俾個嗰啲省市政協你，全國政協都冇噶啦。如果你區議會嘅話， 荷蘭水蓋啦， 嗰啲江門市政協啊、惠州政協啊嗰啲，方便咩咧？方便翻去做生意，方便咩咧？攞中港車牌， 走後門， 走後門過關等等呢啲咁嘅嘢。架車可以攞車牌之後唔使檢查， 係少少嘅特權 privilege， 可以直過咁樣，咁啊威啊嘛，可以帶啲人翻去玩嗰陣時，帶啲區頭嗰啲翻去威。 係喺卡片上面印住政協。 係啦，咁咧就第二。就是什麼呢？息。第三條錢。 第三條錢。 錢就在賭船裏面。 離不開這幾樣。 用賭的方式來給你。給籌碼你好，等你贏了之後自己帶走就可以。什麼都可以。那你是那三樣東西而已。即是坦白說，這三樣東西其實跟黑社會去控制那些member 是一樣的。你喜歡威的，你就覺得跟大佬很威，走出來哈哈八八。系嘛？跟住就一系滾咯，系嘛？跟住就一系就咩咧？一系就錢毒品。 總之就係投其所好啦。我 投其所好，知道你是喜欢哪一 个。这个是人性的一部分。 是你会看到大陆那些做统战或者甚至乎国民贵爆出来这些很邪恶的控制的手段是怎样。我03年七一游行之后，即是那时候我还是民主党党员，都有些中间人找我倾偈的。他竟然知道我喜欢艺术、啊、水墨画、啊、送张大大张的水墨画给我。 嗯、 所以即投其所好，幸好我就不是那些回大陆去东莞那些，如果不是就是你那类 了。哦，他有几烦的、啊、首先呢就、其实我在民主党工作都曾经接触过那些人，即好像你刚才说有些中间人说上面有些官落嚟啊，想找你吃下饭。 系啊，唔知咩学术机构啊，听都未听过。 好欣赏你写嘅嘢，我话屌你唔好讲咁多废话啦，真系。咁咧，跟住咧就，即系佢通常都系咁嘅，去观察你， 系 observe 你， 系 睇下你个人嗰个弱点喺边度。 嗯， 系咪好浅咧？系咪好识咧？好识就系话佢可能随从嗰阵时带嚟嘅有一个秘书。聲稱叫秘書，咁、其實根本唔係嘅，大家知道。咁啊，睇下你係咪眼金金咁及住人啦，睇下你係咪見到女士特別著約啦，講嘢特別即係、特別講嘢多啦。 哦，即係諗起白宮發言人添， 死等啦！白宮發言人呢啲中咗 N 次啦， 即係獨身嗰啲人高危嘅呢啲。 坦白講，白宮發言人我相信都唔知食過幾多北方佳麗啊！我話俾你聽啊，真係嘅。佢呢種咁樣嘅，覺得自己咁靚仔又溝唔到女，係咪？ 鑽石王老五揸波子咁樣。 唔 係 你記唔記得喺網誌寫過啊？係因為佢係民主黨，所以溝唔到女啊嘛。 係咩？竟咁都講得出，搞錯。 仲要揸紅色波子，你諗下呢啲是但揾個北姑拍埋去啊！ 係 即死。我告诉你 即刻中招， 即刻中招， 即刻中招， 我怀疑都是已经中了， 是吧？所以才死心塌地为梁振英去挡子弹， 斗到现在 最后一起写网志， 是的。那你想想，我就说高官大家找回报纸，我不用 name 的了，哪些是经常北上打高尔夫球的，还要是任职纪律部队，特别是纪律部队 是有原因的，其实咁咧高爾夫球活動咧，所以我就話冇事咧就唔好去交流，亦都唔好翻大陸打波。真係嘅，要打波自己去澳西洲又平，係嘛？唔好貪呢啲咁嘅嘢。真係嘅，你一貪呢啲咁嘅嘢咧，佢實揾到位入嚟嘅。你唔貪咧，你身邊啲人咧，你啲老友咧，係嘛？由你啲老友去入你咧，係嘛？你點知道老友係咪收咗 order？收了人哋嘅 order 嚟去 approach 你咧，係咪？所以你原呢啲第嗱，坦白講，以前英國佬你話有冇咧？有 英國嚇， 但英國佬嗰啲活動係咩咧？馬會、 馬會、 賽馬， 又喺嗰度使錢， 唔係即係 networking 哦 ，OK， 係咪？人哋唔會喺東莞嗰啲卡拉 OK 夜做嘢咁 cheap 啊嘛，係嘛？咁就去馬會，所以就馬會幫。以前你見到好多高官都係馬會幫，係。咁而家咧就慢慢就開始祖國化啦。所以就变咗祖国佳丽啦。咁跟住搞下搞下咧，我就话俾你听咧，就国级嗱，你唔好以为净系政客、高官啊。我听过 ，even 媒体里边嘅高层都有。 哦，佢要令到个统战功夫系即系 中伏啊， 无孔不入。 喺深圳中咗伏之后咧，就佢唔需要你去每日喺帮共产党歌功仲得。不過 適當的時候， 適當嘅時候，譬如佔領運動，譬如六四，譬如呢啲咁嘅情況咧，就識做啦。咁樣 有乜嘢去控制一個男人嚇，係好得過即係攞住你嘅任 前視頻。二十幾年前聽嘅呢個 case 係嘛？ 呢個人到今日仲喺香港嘅媒體工作， 仲係運作當中。 Yes， 孤偉其名，但係咧睇佢寫嘅嘢，思前想後對比，其實你就知道已經係個異形入侵咗噶啦。其實是即是因为这件事呢是 once 你慢慢你自己都会说服自己的，其实你明白吗？即是你写那些东西 要呃人先要呃自己， 你都觉得自己 内化了先， 不是做那些衰的事，你都觉得自己都是为国家好，为香港好， 民主派政客都有。 有 啊，慢慢咦，为什么果然会切行所谓的中间路线那些呢？这样 那我觉得很多都是未必是色，我觉得是钱。 钱啊， 我觉得是不外乎都有几样。 其实不是钱就是，即是不是女人就是钱，不是色就是钱。 人性咯，我想话。 总之就是有痛脚揸住的话咧，咁你就好难有自主独立的一个嘅即系政治理念。 咁我哋就拭目以待，睇下郭文贵元龙呢500万第一个开彩，究竟是边个中头奖啦？ 系唔系啊？阿鼎已经中咗啦咩？ 阿鼎就唔系噶啦，阿鼎而家再爆佢都冇意思啊！你明唔明？臭咗啦嘛，已经。我估如果郭文贵攞得出嚟爆嘅，一定系一啲 即共產黨會覺得有殺傷力的人， 嗯、 即摧毀呢個人，共產黨會傷的，我覺得是會呢類。 嗯， 阿頂呢啲唔會，我覺得 係嘛 係嘛。但如果你話去到民建聯的高層啊，或者一啲資深的左派的政客啊， 嗯嗯， 咁咧，甚至去到人大代表啊、嗯、政協常委啊呢啲， 咁就好傷啦。 咁我希望郭文貴可以找到689嗰啲啦， 快啲爆，應該爆， 為民除害啦，係嘛？好啊，休息一陣先。 音樂可以是詩人的日記，亦都可以是時代的記憶。城寨有落。